颠簸，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0月13号星期五的收工有没有 是啦，提提大家，我们今天六点钟将会有这个全城点歌大行动的，而我们今天的点歌对象呢就真的很明显的啦，就阿波哥提出的，他揀的，咁他即是话晒即是个人呢外游员呢看了很多嘢返嚟。 见咗个世界嘛，个人。 见完个世界唔同啲，咁我话你点呀点好啦，咁佢话好啦，咁我哋今日不如就点俾富士山，咁好囉，咁点俾富士山囉，咁你上完你讲乜都得㗎，你分享一下囉，咁睇下今日呢 大晒囉， 点个大行动当中啊，大家都可以话我嚟听有冇啲咩歌啊，可能令你諗起富士山啦，或者可能去想点俾佢啦， 同埋想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即系因为我谂好多人去东京去睇富士山都其中一个目标嘛，想知道大家其实有冇啲 tips 啊，即系例如你几时去过睇，咩月份去睇，咩时间睇等等嗰啲咧，大家喺嗰度，因为我觉得嚟紧而家十月中啦，其实最根据我嘅 research 咧，最多日数可以睇得到富士山全相啊，系讲紧十二月同埋一月。 点样先见到？点样先见唔到啊？呢、這个我真系唔知。 点样先见到？见唔到？ 你见唔见到啊？ 我见到。佢唔完全见晒啦，见唔到全相啦，见到部分啦。 你一阵都会分享噶。 我谂而呢一 part 都已经开始分享 了。哦，系咩？啊，咁急不及待啊！咁啊，分享一下先啦。 基本上同埋讲一讲最尾半个钟头嘅 DJ set 咧，都会拣一啲即系 City Pop 嘅音乐啦。所以今日基本上完全日本风情 话咁啊。系咪就系因为你去完买搵到嗰啲黑胶碟啊？ 买唔到啊，冇特别因为太用时间。 你有冇攞我本攻略去？ 有啊，我拎个翻嚟啦，系啊，拎个翻嚟。 有冇用啊？嗰一本书 都有嘅。其实我 mark 咗一啲名字，但因为你要揾好难，同埋一啲太出名嗰啲真係太贵啦。 哦、 我唔係返好多，我喺下北就有一间黑胶碟铺嗰度有睇啦，咁样其实喺新宿市中心都，但係真係时间关系去唔到啦，咁所以就冇。 咁啲店员有冇热情咁同你推介 ？Do you like hip hop 咁样？ 冇啊，呢、這个佢哋应该唔系 hip hop， 佢哋玩第二种。 OK， 系啊，咁所以就冇，咁但系有延续嗰一个氛围啦。 系， 咁啊，即系琴日都预告过啦，即系。去富士山呢單嘢就真係好想分享嘅，咁先 update 啦，我仲有個 keep 順利翻到我屋企啦， 係 俾人爆開咗啫，但係個即係佢爆開咗 嘢咧， 啲嘢係安好嘅，我 check 過 OK 嘅，係啦，咁啊進行緊呢個即係保險嗰邊搞嘅程序啦，咁所以就多謝大家關心啦， 冇人關心啊， 有啊， 你啲手信唔係你嗰啲自己啲戰利品關我咩事？ 啲人有 send message 啊，平時啲人唔會覆你 sorry 啊，見到你出事咧就哇咁慘啊，哎呦咁嗰啲咧， 災落禍下啫，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富士山呢單嘢咧，其实就咁嘅，事完本身去东京呢一个旅程咧，都有谂住去叫望下富士山啦，但我基本上冇概念，冇概念嘅意思系，究竟佢有几难见到， 系 去边度可以睇得到，即系大概啲行程系点样咧？我完全系零嘅， 因为你七岁之后就冇再去过， 系啦，我七岁只系喺嗰度瞓嗰一晚啫，富士山度唔记得嘅，乜都唔记得噶。咁諗住咁去東京去富士山，成件事好似好正常啊，即係就好似 啊， 就好似你食牛肉面裏面有牛肉一樣，好合理啊嗰件事。 菠蘿包呢咁 就未必有啦，就好似牛肉面裏面食埋牛肉好合理啊咁啊，咁去東京睇富士山好合理啊，即係嗰件事係咁樣嘅。咁所以就係話嗰冇個概念嘅。咁跟住我另一半呢，佢不嬲都唔係好好嗰啲自然景觀嘅嘢，所以我冇特別話。即我就我会安排呢个景点，佢 OK 啦， 系你决定嘅呢、這个， 系即系我提议嘅咁样。咁后屘隔咗一段时间，有一日喺出发前一排，佢无端有同我讲话：，喂，不如咧，我哋去富士山嗰边咧，就早啲起身去睇下影唔影到，或者睇唔睇到个逆富士啦，咁样即系逆富士 啊， 逆富士即系话咧喺日出即系清晨嘅时间，我哋到可能五点零六点即系嗰啲时候啦。 河口湖嗰、那個湖面嗰度咧，會將富士山嗰個倒影印咗落去、 哦，所以成日見到啲相好靚，見到個富士山同個湖嘅倒影啱啱好似一個嗰啲叫咩天空之鏡 咁。呢、這個就叫逆富士啦，但係你真係必須要個天好到不得了先有機會見到嘅。 唔係，其實咧嗰日咧你去到打卡嘅時候咧，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朝頭早問咗波城一個問題啊，我話啊點解你影出嚟個富士山咧同人哋嗰啲唔同，因為人哋影出嚟嗰啲富士山咧永遠個山頂咧 好白㗎。 有啲白色嘅， 我有少少白色。 點解你嗰個啲白色冇咁多嘅咧？ 融咗咧，融咗啲咧。 係，原來我真係好無知啊！ 係啦，因為跟住啊呢間我可以再講少少嘅。咁跟住咁女朋友突然之間好似好有興趣想睇，咁我梗係開心啦。因為作為讀地理嘅人咧，睇呢啲啊不嬲都習慣咗啦。咁但係又唔會強求嘅咁樣。咁跟住當知道佢又好有興趣想睇嘅時候，咁就更加 check 下啲時間，諗下點樣安排。因為我本身都後屘決定咗去。去睇富士山之后，咁就有上网 search， 哦，原来去河口湖呢个地方啦。我成日觉得佢好似一个人啦，因为曾经一个叫河口华啦，个叫 咁你个叫河口湖啦，咁发音要准确啲。如果我冇记错，佢应该叫河口湖啊，系嘛？ 河口啊， 河口湖咯， 口啊，一个口啊，口咯， 系咯， 河口湖啊， 系咯， 系啊，即系你成日噏出嚟个，个个都讲歪咗啦，咁样，咁就喺嗰个湖嗰度就 stay 一晚住嘅，咁啊已经拣咗一间酒店咧就间房去望得正个富士山嘅，咁嗰间咧就偏远啲，所以网上面咧完全冇人讲嘅嗰间，我系真系我好中意 research 啦，不断揾下揾下之后，咦呢一间有位，跟住唔算太贵，同埋望得正，仲有露天自己私人风吕咁样，哇齐晒好正啦咁，咁于是乎就 book 咗，因为佢原来都几隔涉，你真系揸车去先方便嘅，如果你徒步行，你要上少少斜，上一个山仔咧就比较攰嘅 ，OK， 咁总之。就準備曬事前嘅嘢啦，好啦，咁跟住出發去到當地，咁都冇擺在心上。我總之隔多一段時間就會去富士山啦。咁跟住啲 friend 咧見到我到咗東京係咁咧 send message 俾我啦，唔止一個即幾個都話：哇富士山有初冠雪啦咁樣。咁跟住我就 search 咩叫初冠雪，初即係最初嘅初啦，冠即係 皇冠個冠， 係皇冠個冠啦，冠軍個冠啦，雪就真係嗰個雪啦，即係話啱啱開始富士山頂有少少雪喺度，最初係啊，即係冠即係山頂咯，你當就解釋咗你啱啱嗰個問題啦，點解人哋嗰啲咁多？我嗰啲咁少白色咧，咁 季節問題 係啦，即係未啡夠雪啊，因為、所以就未有住， okay、 就少少地，就啱啱開始有。咁當好多朋友同我講就話：哇，即係有呢件呢個叫做你當自然景觀出現啦。咁就突然之間令到我心裏面有一個期望啊，就咦係啲人都個呢個啱啱開始一個咁嘅自然景觀，我哋睇到都幾正。而因為啱啱到步東京嘅時候咧，個天氣好到不得之了，完全係香港我最中意嗰啲秋冬時間， 十幾度、 十零度啦，藍天 爽， 係啦，冇雲添嘅，一片藍天，我覺得哇，今次實冇死，實睇到啦咁樣。點知定咗幾日之後，我嗰幾日我仲不斷 send message 同佢話，我今次實睇到咧，唔好羨慕我啦，即係嗰啲懶巴閉嗰啲咧。去到出發去河口湖前嘅一日，東京落大雨。夏天咁樣即係同你香港小犬嗰陣，即係唔撐太遠， 打遮都咁慘、啊， 即係就未去到真係打風咁嚴，都大風、okay. 落曬雨嗰啲夏天咁樣， 天陰曬， 天陰曬全日，然後直至到我出發嗰日都係落住雨，跟住我 失望咯， 心情已經一沉噶啦，我揸緊車去嘅時候，唉落雨啦，唉落雨啦，去到唉咩都 連個天都唔中意我， 因為我有做 research 嘅，我出發前我有睇咗咧，都姐去旅行咯，佢同阿 Jeffrey 去咗睇富士山啊嘛，跟、 哦、 住之後又係嗰種睇唔到係咧，啲雲遮到你係唔知嗰度有座山嘅可以，哦、你諗下富士山咁大座，當你 有 雲嘅時候，遮到嘅話係你唔知嗰度會有座山嘅、嗯，可以嗰個畫面睇上去。咁於是乎，沿途一路去揸車，甚至乎去到河口湖嗰個範圍咧，我都揾唔到嗰座山喺邊，因為啲雲真係遮得好勁啦，能見度相對低啦咁。咁好啦，咁嘅冇啦，上到去酒店。 有冇懷疑自己行錯路啊？揸車 有諗過，會唔會其實唔係呢度咧 ？GPS 唔係好準喎。 你知日本啲地方同一個名，可能有好多地方都有噶嘛。上野咁可能 新宿都幾個站啦，係咪先？ 即係好多噶嘛。咁然後去到 check in 嘅時候咧，咁嗰個職員就係、是、應該是台灣人嚟嘅，咁跟住就帶我哋入房就簡單介紹間房啦。跟住佢就仲要講一句話：，你呢間房咧，我自己個人覺得係成間酒店裏面最靚、景觀最好嗰間房嚟。 一定係咁講。 但係咧，我明佢點解咁講，因為 我住嗰间房就系酒店网站攞嚟做 display 嗰间房，哦、因为你睇到啲方位噶。 OK OK。 所以我系因为其实佢三层噶咋， 系 喺三楼最角落头冇嘢遮住，直线望住嘅，系啦。 一行出个露台就系座山啦。 系啊，你门口都望到噶啦，已经。 OK OK。 系啦，咁所以佢讲完之后就更加深一层，因为佢话早一两日啊，你哋都系特登过嚟睇富士山嘅河咁。哇，早一两日咧， 唔系我嚟睇个森林 嘅，唔系我嚟见你嘅咁嗰啲劲废嗰啲。系啊，咁跟住就已经好唔开心啦。成晚其实都真系，你就望住一撇云，你就知道嗰座山其实喺你面前噶啦。不过 就遮住， 遮住晒咁样。咁好啦，咁于是乎就谂住等第二朝，不如就早啲瞓，第二朝早啲起身啦。今日即系校闹钟 check 咗第二朝日出时间5:45，唔知57秒咁啊！我真系 check， 真系上网 check， 咁准确。 你要知道日本人所有嘢都好准确嘅啲嘢，系啦，嗰啲搭车时间都好准，日出时间都 check 到啦。咁我就校咗闹钟，即系5:06就起身，一起身望都系云。哦，真系 灰咗， 真系灰啊，同个天一样灰咗。咁但系我即系死心不息啦，即系都觉得应该会好啲。因为出发前期有睇天气咧，我离开河口湖，即系我瞓醒嗰一日咧，其实开始会转晴天。咁我觉得我只要赖死唔走咧，实有机会等到。于是乎就真系咧，5:06醒咗就开始上网 search 啦，然后就发现好多。相關嘅資料咧，其實你可以預先睇到嚟決定睇唔睇到富士山。 讀地理 其實好幫到，因為我諗好多人登山會睇嘅。首先咧，佢有一上網，大家好容易 search 到啦。例如有一啲網站咧，佢會有曬唔同地方即時影相，影嗰個實景，可能喺河口湖啦，或者可能喺靖江縣嗰邊睇啦，咁樣你就會見到一啲實時嘅相。YouTube 亦都有一啲。24小時 播住佢， 播住佢嘅直播片，都系喺附近範圍都影住富士山，其實電視台都有啊，嗰度個電視都有嘅。咁然之後咧，亦都有一個叫可見指數嘅，你可以上網 search 到富士山可見指數。佢有兩個方位睇嘅，一個就係南面睇，即系喺靖江縣睇上去；一個就係東北面，即系河口湖嗰邊睇翻落去啦。咁兩邊啲人就話咧，河口湖嗰邊睇咧嘅機會不嬲都大啲嘅，喺山梨縣嗰度啦。咁、靖江縣就喺南面睇上去。咁佢有个指数十分就係、可见指数最高啦。我睇到我嗰日呢中午之前呢可见指数有八个。 係。 然后中午之后可见指数係十。 喔、哦。 然之后打后几日都係十啦。所以头先开门前摩你咪讲话佢嘅亲戚咪睇到、其实我已经知道啦。我知道其实呢几日。 预测咗啦。 係会好多日子都可以睇到嘅。咁但係睇到几多呢就即係。 睇彩数啦， 睇彩数啦。跟住我又再上网 search 睇下咧，有一啲早几年，我谂2017-18年有出过一啲 report 咧，就做过啲数据调查，就后屘得出个结论就系12月同埋1月咧，可以见到富士山全上嘅日子系最高嘅。如果10月份嘅话，即系我去嘅10月份咧，可以见到富士山全上，好似一个月呢一个月里面得11日嘅啫， 都好多啦，系嘛？ 11日一半都冇， 一半 都冇啊， 系啊， 11日 输哦。 咁但系如果见到部分嘅富士山咧，就有8日。 OK， 咁你加埋20日咧，都有1/3嘅， 系 都有机会见到。系啦，咁所以我就不断做呢啲 research， 不断睇啦，不断 refresh 啲图啦，不断开住个 YouTube live 啦。 好紧张啊！ 系啦，咁 可以等放榜。 跟住之后冇啊，你又瞓下醒啊，瞓下醒啊，后屘有一下咧，好似8:00啊临近，我扎醒咗，一开个第一件事就开个直播睇，咦，有其中一个直播见到个山脚， 系 我即刻扎起身行去个露台一望，就见到个山脚。 哦， 然之后我就即刻影相啦，咪叫醒女朋友就哇，见到山脚，即系我觉得见到山脚已经赢咗啦。 系， 因为我之前嗰晚系连有座山都见唔到啊，大哥。 山长水远，你俾我。就俾只脚我望下都好啊！ 系啊，见到脚，跟住后屘咧，仲见到个心口位，即系佢条腰遮住咗，个头遮住咗，心口同埋脚呢两个位咧都见到嘅。咁、我已经系咁 影相， 系咁抵啦，抵翻。我已经觉得，我见到，我已经觉得真系赢咗噶啦。咁跟住冇啦，一路睇睇睇一睇，跟住就仲听到楼下有个游客浸住肉，一家三口喺度播富士山下添。谁都知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入你拥有。 真系讲真啊， 哇， 系有啲扫兴嘅， 梗系扫兴啦。佢唔系标准广东话嚟噶嘛，佢讲国语噶嘛。然之后 唔系啊，同埋你喺富士山博富士山下嗰只歌咁沉重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啲扫兴嘅， 好奇怪噶嗰件事。系啊，同埋佢不断单曲循环咯，嗰下我删埋枪都仲 有迷思，就喺富士山一定要听富士山下。 唉，搞掂。咁跟住之后过咗咁就冇啦，咁就 check out 都见得都话当赢咗啦，然后就揸车出去，不如去附近有啲空旷湖边嘅位置再即系企喺地下度，因为我而家住嗰度系即系叫山有一少少高度睇啦， 咁喺一個叫大石公園嘅地方，跟住望咧，其實你真係見到嗰座山，淨係叫個山腳，你都係覺得好宏偉，好闊。嗰、那個大咧係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嗰件事係好誇張，我自己形容係。咁跟住都冇啦，唉，都見到都心滿意足啦，肚餓食早餐啦，咁啊是但附近 可以慶功啦， 就求其揾啲地方食啦。跟住偏偏入咗一間即係附近即係冇人推介，即係是但自己行入去嘅一間食荞麦面嘅早餐咁樣入去食。跟住我中意坐户外啦，跟住一坐低，我高頭一望咯，哇！呢度望到富士山喎，跟住仲要咁啱就係我哋坐低嘅時候咧，個富士山個山頂咧，即係嗰啲白色啊，頭先嗰啲，跟住我同埋我女朋友，嗰啲白色係咩嚟㗎？咁佢話：，誒，嗰個咪富士山個頂咯，咁樣。唔係佢把聲唔係咁嘅啫，即係純粹分嘢兩個人啦。 係咯，我都記得你另一半把聲唔係咁。 喂，嗰個咪富士山頂咯。 你可唔可以唔好模仿啦？咁衰，你可唔可以唔好詆毀你另一半形象？佢把聲其實好靚㗎，我想講。 誒，咁跟住我就先啊。系，嗰个系富士山顶，即系你见到啲云咧，系佢遮咗半个顶，佢嗰个头遮咗半，都仲系半个头，露出咗半个山头出嚟，咁我就可以睇到嗰半个山头，跟住我已经觉得哇，好，我都觉得即系本身已经讲咗赢咗，而家呢个系 bonus 嚟噶，咁因为 抵翻晒啦， 我从来冇咁认真睇过云嘅，讲真， 系 嗰日有笃云遮住半个山头，隔咗几分钟，嗰一撇好浓密嘅云居然散咗，咁然后。就終於見到成個富士山嗰個初貫雪，見到，我真係 見曬啊！ 我嗰下嗰個感動係，你係不斷好似過山車嘅心靈，介乎覺得自己見到見唔到，見到見唔到，係啦。咁跟住你影咗幾張相，過咗唔夠十分鐘咧，又積咗一啲雲咧，又遮咗佢成個山頭，遮咗佢個心口位置，剩翻只腳喺度。 嗯， 即係原來嗰個變化温，即係嗰個 咁短時 氣候變好短，所以點解啲人話咁難見到咧？ 咁啊，如果有一啲嘅聽眾啊嚇嚟緊啊，都 plan 緊可能會去觀光睇下呢個富士山嘅全景咧，咁啊聽下波城嘅交流啦。 大家可以係啊，我諗大家應該唔難揾嘅啲資料，睇佢啲可見指數啊 ，check 住幾多點嚇，有得睇到嗰啲雲層狀況，應該一目了然嘅。 希望大家可以唔係就係見到半個山頭， 可以見到全個山頭啦。咁你係大贏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刚过去星期日台风小犬集港期间，留意到机场在陆路交通受影响，机管局和民航处将优化相关机制，包括调节航班在极端天气下的升降数量，更有效管理机场客运大楼的人流。亦都已經要求港鐵仔細研究露天路段列車在9號或更高峰球下停駛的安排。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承認，如果有大批旅客滯留在客運大樓內，局方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會檢討的士的排隊方法，透過派籌方式讓旅客攞籌之後返回大樓內休息。被問到有意見說應該在機鐵露天路段加裝上蓋，林世雄认为有关想法未必可取，因为加装上盖涉及结构能否承受等复杂问题。食环署在元朗大生围倒铺一间无牌冻房，搜获约4660公斤附有卫生证明书的冰鲜和冷藏家禽，以及大约700公斤无卫生证明书的冷藏家禽和内脏，并已经销毁。行动中，食环署拉了一个人，就涉嫌经营无牌冻房展开检控程序。根据食物业规例，经营无牌冻房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市民如果发现怀疑非法食物业活动，可致电食环署热线2868000举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过去24小时最少13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北部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质在以军空袭行动中丧生。联合国较早时接获以军通知，在加沙北部的大约110万名巴勒斯坦人应该24小时内转移到加沙南部。以军亦发表声明，话未来几日会在加沙城有显著行动，会致力避免伤害平民。

CIBS 人人广播， 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林 Sir， 乜嘢系儿童田径呢？ 儿童田径咧，最主要就系将成年或者高层次嘅田径项目咧，将佢啲器材咧简单化、轻量化，去运用嘅时间咧就会容易啲啦。 CIBS 节目《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泳儿创作出祝福三部曲，歌曲一了百了，期望大家明白，好多事情虽然愤愤不平，或者冇办法将佢做落嚟，但系都应该同自己讲，唔紧要啦，可以从头嚟过。作曲同监制冯咏琪都话，一了百了唔系代表完结，而系讲点样看待宇宙万物嘅循环。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泳儿》。一了百了，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泥土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海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问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你。呼叫未过比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生两感生不了事。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泳儿，一了百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你又威啦！见到嗰个咩冠雪啦，系嘛？你叻啊你！ 斌神话你听啊，见到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你见到嗰一刻，身边有你最重要嘅人一齐睇，嗰下先犀利啊！ 多谢你伴我望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求结识，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躺能重重。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如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 冠穷

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有时间心跳惊傲，一切都坏到，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拥抱，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嘅收到收到，有人话一对情侣去旅行咧好危险，好容易闹交，但另一方面亦都有人讲咧。和另一半去旅行其实可以重燃回当初那种甜蜜和火花。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印味，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调。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在笑，这刻感觉我用心记 Nancy Quai 的 Look Into My Eyes。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系我拣咗音乐，系音乐拣咗我。冇谂过做音乐，但系偏偏咧喺我嗰个人生嘅旅程咧，音乐咧不断喺我周边咧，好似喺度呼唤紧我咁。我永远做啲嘢都同音乐有关，即系去到边度都有啲音乐活动咧，硬系咧系我会参与其中。Hello， 我系伍仲衡。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我会继续买翻五人车， 老公七人车方便好多嘅。 爸 B， 不如买大陆风车啊，好有型啊！ 如果爸 B 嘅新车好似彩虹咁多颜色，一定会好靓啫。 唉，好。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见证爸 B 彩虹战车嘅诞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好啦，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全程点歌大行动。 今日咧就基本上系。等你發揮嘅， 有冇咁講咧？日本風情話， 因為咧你唔講咧，我都醒唔起。其實即係平時講一啲關於可能遊日嘅資訊，我會同你分享好多啦。 係， 但其實我一次都冇去過富士山。 係咩？ 我咁多景點都即係去好多唔同景點，但我都冇去過富士山。 哦、 但係係有原因嘅。你突然講起呢個題目，我就諗到點解會有一個原因，每一次。我都冇去到參，即、哦、係、就是、去觀光 啦。有錄到喺裏面， 有一陣間個點歌當中，我就會講俾你聽點解啦。 咁、啊、所以大家咧有冇一啲歌啊諗起啊想點咧？係啦，講到富士山呢個對象啦，有啊可以繼續話俾我哋聽嘅。我都好想知啊，點解去咁多次你都唔去？聽下先。 親愛嘅富士山。你好啊，其实如果唔系最近我老友波城嚟探过你呢，我都冇諗到话要点歌俾你㗎。不过我自问自己都算系一个鍾意游日嘅人啦、啊。京都清水寺、九州熊本城、东京铁塔呢啲标志性嘅景点我都去过。偏偏唔知点解呢，又真系冇諗到话要去拜会你呢个最有代表性嘅地标、啊。明明细个睇日本风情画，对日本最早的印象正正就是你富士山、啊、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啦，又或者是另一半潜移默化了一些既定印象给我，因为到我开始有能力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关于你的资讯呢大多数都是我另一半灌输给我的，因为他本人亲身去过一次你那里露营。 佢话记得当时好冻啦，唔小心就会踩到啲牛嘅便便啦，所以周围都有一阵青草同便便嘅味道，而山脚仲好近著名嘅自杀森林添。当然啦，佢后面仲讲咗好耐话，人生点都应该去一次富士山欣赏下自然嘅壮丽。不过大概听咗佢嘅前言之后，其实我都冇乜心机听落去噶啦。所以喺每次 plan 行程嘅时候咧，我就好自然将你呢个选项自动删走咗。不过意见都总唔能够听一方嘅，听多几个人讲，就算未去过，都可以客观啲咁去看待事物啊嘛。所以我听到我个 friend 波胜，佢话远道而嚟揾你，又影晒相打晒卡咁，见到佢嗰种兴奋，我都有一种身在其中嘅感觉。不过到底佢有几中意你呢？都系一阵听佢自己亲口讲啦。近日咧，我就见到有一位104岁嘅婆婆，终于完成咗自己嘅心愿，玩跳降伞。一个星期之后，喺睡梦当中安然离世。突然俾咗一种感觉，我就是人生的确需要及时行乐嘅，所以我想送一首 Jin Lee 嘅《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俾你，希望每一位登山嘅朋友嚟拜访完你之后，都可以下定决心，冲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活出自己无悔嘅人生啦！连富士急都唔够胆去嘅奔神上。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未准备好而暂于路口，惨得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去留，能如何再过后过后别回首。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在今日总要预测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So 能否 带嚟有 Jin Lee 嘅《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咁我深信富士山系美丽嘅，可惜我细个唔识谂啦，吓做几年唔识谂啦。如果 有机会， 波哥做啲推介我，可能我就已经睇咗呢个初冠雪啦。 系未迟嘅，之后睇咯，嚟紧十二月去睇咯。 系 顺便去埋我富士金啦。吓，我真系唔够胆去。 我唔啊， 我又玩过山车，又出名贵 咯， 又玩贵咯， 系咯， 去嚟做咩咧？ 系咯，冇啊，打个卡嘅啫，应该都系。 好啦，咁啊，跟住又听下我写咗啲咩俾富士山啊？喂， 亲爱嘅富士山，你好啊！多谢你俾我见到你啊！你知啦，个个都话见你要睇彩数噶，所以我谂我已经用咗我近排嘅所有运气先至见到你啦。其实对上一次见你呢是我七岁嗰阵，不过我已经冇乜印象啦。嗰阵仲喺你脚边嘅一间和式酒店嗰度瞓，住嗰啲榻榻米，电视仲系摆地下嗰种添，成个家局啊，完全系午夜空灵会见到精子嗰种啊。而我对当时嘅唯一印象就系第二朝瞓醒嘅时候，阿妈同我哋讲半夜有地震啊。咁我当然系瞓得好冧，完全唔知啦。其实唔知我瞓得好冧啊，我都知你已经瞓咗三百几年嘅啦。不过早一两年见到唔少嘅新闻都有提过，你随时都有爆发嘅可能，因为你嘅活动越嚟越活跃，仲话爆起上嚟三个钟就可以令到东京市中心铺满火山灰啊！所以见到你嘅时候咧，其实我唔单止觉得你靓噶，其实仲有一份危机感。我谂呢一种就系觉得你好神圣嘅感觉啦。想行近又唔敢行太近，有一种敬而远之嘅感觉。讲翻转头啊，其实能够见到你嘅真身，真系好壮观、好难忘、好感动噶。你嗰个规模嘅大咧，系我完全冇想象过噶。虽然我喺现场无论点样样用相或者片去影低都好。都比唔上个亲眼望，所以去到而家，即使我已经翻到嚟香港，我都仲好记得你个样噶。我真系要多谢你喺我放弃见你嘅时候，反而你冇放弃俾我见到。富士山啊，下次我再嚟探你啦。可以全日净系坐喺度望住富士山，咩都唔做嘅波成上。 想我委屈你。

痛划算，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难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有陈奕迅的这一首《富士山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西考察时候强调，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江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立足江西的特色和优势，着眼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新要求，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大发展上先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习近平今个星期二至到今日先后到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深入长江岸线、企业、历史文化街区、农村等进行调研。他说要实实在在检视整改突出问题，办好惠民利民实事，用实干推动发展，取信于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在本港举行的第六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他在会上致辞时说，下星期一将会率领70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参与下星期二起一连两日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李家超说，高峰论坛参与者包括政府官员、商界以及业界领袖，他们来自超过100个国家以及30多个不同国际组织，而香港亦都非常榮幸獲邀在大會上發言，並與不同參與的嘉賓會晤。李家超說，非常期待到時能夠向與會者說出香港真實和好的故事，尤其是香港在一帶一路的重要角色，並且聆聽不同國家的嘉賓提出的見解。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填补中国企业透过海外的部门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晶片的漏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 出於政治目的、人為設限或者強行脫歐，違反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最終將損害整個世界的利益。中方將密切關注有關動向，堅決維護自身權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几日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意外清咗场，龙尾咧过埋龙富路去到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近望后石消防局，受意外影响，明琴路同埋青云路北行都系车多繁忙。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意外都清理好，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仲有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和斜村曾经有意外啦，都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挤塞。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同埋去到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的出口。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需要间封，咁而家荃湾入口嗰边咧有啲车龙架排到近三栋屋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思芬同 Kitty 崔洁彤为你揾嚟 Stephanie 何雁诗。 我觉得唔好去作太多比较，尤其是系自己同埋其他妈咪咯。你要相信你自己嘅身体同埋你嘅心态，都要揾个好好嘅 balance。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思芬、 崔洁彤， 第一潮妈。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将会同大家一起回顾香港电台过去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比赛，例如全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1988跨国业余 DJ 大赛以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等等。这些比赛孕育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艺人，例如张学友、李克勤、蔡一智、周慧敏、蔡枫华等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Le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毫无悬念，今日会拣翻一啲一系咁极重嘅音乐俾大家听。揀返啦 City Pop 真係80年代係啦日本嗰邊嘅一啲流行曲。除咗之前喺節目環節可能奔神 Monday Blues 嘅時候好鍾意播嘅歌之外，亦都跟嚟一啲我自己推介嘅。第一首就係我非常喜歡嘅 Dress Down。演繹嘅有秋元芬。一首令到我咁鍾意，都可以话嗰个 bass 呢个饱满嘅程度听得好舒服。而且佢用到一啲嘅鼓点呢都係比较电子化少少啦，冇咁真实嘅打落去。介乎于真鼓假鼓之间。我哋呢一首嚟自迪野牧羊子嘅 Breath of Love。 十年代尾嘅时候，我哋嘅牧羊子咧有推出过一张咧，第一张啊，全英文嘅专辑就系叫《Virtue of Love》。当中呢首作品咧，就有一个日文版本，歌名同样都系叫做《Virtue of Love》。自沖繩的當山童，唱过一啲动画主题曲嘅，例如系《妖兽都市》嘅。听下呢一首嚟自当山童嘅作品，叫《Tuxedo Connection》。跟住呢首放翻慢少少啦，嚟自 A Rain for Rain 嘅作品，今日叫做 Mystery Girl 啊。 啱啱嗰首《Rain for Rain》嘅歌名叫做《Mystery Girl》。今日呢首咧就嚟自高桥真梨子嘅作品 ，chorus 当中一段日文所唱完就系歌名，意思同埋歌名就系译翻啦，就系爱的方法出错。 八十年代嗰个时期，日本真系有好多好多嘅作品，甚至乎有一啲嘅歌手，可能你都未听佢嘅名字添。跟住呢首嚟自高桥玲子嘅《Sunset Road》。你要在网上找到一些即可能80年代日本歌手的资料是不容易的。有趣的是我在 Reddit 这个外国讨论区都同样见到外国的网友都有问究竟这一首 Sunset Road 的主唱有没有多一点他的资料呢，是不容易找到的，不过可以拿着个名字你有兴趣找一下，他叫做高桥玲子。佢都讲 Sayonara 啦。今日送音乐嚟到尾声啦，最后送俾你有高桥玲子呢首 Sunset Road 啊。下个礼拜一五点钟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